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 Peter 老师呢想把我们的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那么小鬼当家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那么大家呢对高速路都特别的熟悉，它不仅呢让机动车跑得更快，同时啊还更安全。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同学们听没听说过自行车的高速路呢？今天 Peter 老师就非常高兴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自行车高速路。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最近看报纸呢，我们听说北京正在修建首个自行车的高速路，以方便大型居民区之间的相互的连接啊。那么这句话呢，自行车高速路的一个背景啊，就说了出来，翻译成英文应该是北京正在计划，这个不难， Beijing is 计划 planning to 修建 build 第一个 the first自行车，很简单 ，bicycle， 高速路哈，大家想一想，因为高速路啊有很多英文的表示方法，有呢 highway， 有呢 expressway， 还有一个叫 motorway， 因为不同的国家用的这个高速路的翻译的方法呢是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选的是 expressway， express 这个词 ，e x p r e s s 表示快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way，w a y 表示呢这个高速路、快速路哈。Bicycle Expressway， 那么方便大型居民区之间的相互连接，有一个方便这个词啊，今天啊 Peter 老师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略微有一些难的动词啊，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Facilitate， Facilitate， F-A-C-I-L-I-T-A-T-E， 表示有助于，能够帮助于，是一个动词。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词有些难，说哎呦太难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是 help， help 这个词完全也可以准确的表达刚才这个中文意思。所以大家呢如果词汇量可以，那么可以用这个 facilitate 这个词来表示有助于，如果说不行的话用这个 help表示也没有问题，相互之间的联系哈。那么这词更容易叫 link， facilitate the link 或是 help the link， 在什么什么之间， between large apartment complexes， 后面有一个是的大型的居住区，我们说居住区呢往往呢有很多的公寓楼，这公寓楼呢 apartment， 那么后面由公寓楼形成的或很多楼形成的小区呢，后面有个词叫 complex， complex， C-O-M-P-L-E-X。 我们想一想自己家住的这个小区是不是呢由十栋啊或几十栋楼构成了一个小区，然后呢有一个围墙给隔起来，这个区域呢叫做一个小区，同时呢前上加上一个什么什么名，什么什么家园，非常的温馨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小区呢英文哈已经有了，叫 complex 这个词。还有一个词也可以表示这个居民区，叫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也是可以。所以这句话呢您既可以用呢complex 这个词来表示这个居民区，也可以用呢 neighborhood 来表示。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自行车高速路它从哪儿到哪儿呢？那么这个项目呢今年启动，同时啊这个项目呢将在昌平区和北京的硅谷中关村建立一个试点项目。 他把呢昌平区的天通苑与中关村联系起来。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两个区域是否包括同学们住的这个小区呢？如果有的话呢，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大家如果说够年龄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呢，骑自行车是有年龄限制的。那么大家如果说够年龄的话呢，大家高速路修完之后，那么可以跟家长一起去骑一骑，去观赏一下北京的风景。好，那么看一看这个项目今年启动哈 ，Construction of closed bicycle speedway or expressway, a trial project that will link天通苑 in Changping District and 中关村 the so-called Silicon Valley of Beijing would start 2018. 那么这句话呢，它的英文和中文啊有一些不一样啊。它首先提到的是一个什么的建设，是 construction of closed bicycle expressway. 它是一个封闭的自行车的一个高速路。那么记住这个词，封闭的是 closed 这个词。Bicycle Expressway, 同时呢它是一个试点项目，通过这个高速路呢，可能说以后呢准备在北京的其他的路面哈，其他的区域呢进行推广，所以一个试点项目是要 a trial project, 前面这个试点给大家拼一下 T-R-I-A-L trial 这个词，后面 project 这个词我们学过，叫工程，合到一起呢是试点工程。同时啊，这个词 trial T-R-I-A-L 呢也可以指比如说实验室研制的一个新的药，那么在临床阶段呢比如说去试一试看看是否有效，那么这个阶段呢用英文也可以用这个词 trial 来表示。那么它连接的区域呢是天通苑哈，它在昌平，那么另外也是中关村啊，它呢是中国的 Silicon Valley 哈、啊，叫做中国的硅谷啊 ，Silicon Valley、啊。那么这个项目启动的时间呢是2018年哈 ，2018。那么这句话不难。那么看看这个路的它的总的长度有多长，以及它的宽度哈、啊。好，那么整个这个自行车高速路呢，它整个的路长呢是9公里啊，还是很长的。宽呢5到7米，采用呢上下双幅道路进行设计，同时啊在某些地方会建造一些高架桥。看看它的总的长度是9公里，那么 the bicycle expressway would be 9 kilometers long 啊，这句话不难哈， 9 kilometers long and 5 to 7 meters wide 5到7米的宽度，同时啊采用着上下双幅道路设计啊，这句话有一点专业术语在里面啊，我们简单一带而过，因为呢的确呢它是一个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才能够了解到什么是 double layer 哈、啊、它英文是 double layer, 是双层 ,double, 我们学过是双的意思，后面这个双幅或双层呢是 layer,L-A-Y-E-R, 后面是一个复数，所以合到一起呢 ,it would be built in double layers。但后面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因为我们在北京会看到很多的立交桥或者是高架桥，这个英文叫做 overpass。Overpass, pass 这个词我们好理解，它表示通过，前面加一个 over 表示说在上面通过，所以呢就不难理解，翻译成中文呢是高架桥了，所以这个词记住 overpass 或者说 overpasses, 因为说我们在自行车高速路上呢修的这个高架桥不止一个呀，所以呢是一个复数形式 overpasses would be builtIn some places, 为什么说选择了在天通苑和中关村啊修建这个自行车高速路呢？它有它的一个背景的哈，因为呢，自行车高速路呢将让生活在天通苑、回龙观和上地的居民骑自行车到中关村进行上班。选中了这个区域呢，因为这个区域的人呢去中关村去上班的人是特别的多的。好，那么看看这个句子的翻译 ，The bike expressway。Will help, 后面有一个是居民，我们想到的是 people, 是可以的，但是今天给大家推出另外一个词表示居民是 resident, R-E-S-I-D-E-N-T, help resident living in 天通苑 and 回龙观，然后呢后面是进行交通，有一个字 commute,这个词大家一定记下来 commute, C-O-M-M-U-T-E, commute to 中关村 by bike,commute to someplace by bike, 那么这个词组大家记住 commute to someplace by 后面跟的是交通工具，所以呢这个词 commute 表示呢去上下班，去这个坐车哈。同时呢大家如果想替换的话呢，可以用另外一个词，非常简单，叫 travel 也是可以的， travel to someplace by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也是可以的。好，那么另外这个 commute 这个词啊，它如果加一个 r 呢，变成了 commuter， 表示说每天上下班的人啊，所以这个词的变化 commute 是动作表示上下班， commuter 表示说每天上下班的那些上班族，用这个词 commuter 来表示。那么今天有关自行车高速路呢，就聊到这里。那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eijing is planning to build its first bicycle expressway to facilitate the link between large apartment complex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osed bicycle expressway, a trial project that will link Tiantongyuan in Changping District and Zhongguancun, the so-called Silicon Valley of Beijing in Haidian, will start in 2018.The bike expressway will help residents living in Tiantongyuan, Huilongguan, and Shangdi to commute to Zhongguancun by bike. 那么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将有两位同学分别给我们做中英文的朗诵。那么首先呢是英文朗诵，朗诵的名字呢是《我的冬奥梦》单板滑雪，朗诵者刘奕旭，他来自于北京中德学校。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刘奕旭 ，I'm 10 years old. I'm in grade 5, class 7 in Beijing Zhongde School.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s.I love all things of Winter Olympics. I'm very happy that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will hold the Winter Olympics in 2022. My dream is to get a medal for our country in skiing game. Skiing includes alpine skiing, cross-country skiing, freestyle skiing, jumping, and snowboarding. I like snowboarding the best. Snowboarding combines elements of surfing, skateboarding, and skiing.It made its Olympics debut at the 1998 Nagano Games in Japan. I like skiing because I like snow. It is thrilling and exciting, and it can make our body healthy. If I want to get a medal, I should work hard and the dream will come true. Now, I will introduce snowboarding to you. The development of snowboardingwas inspired by skateboarding, sledding, surfing, and skiing. It was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became a Winter Olympics sport at Nagano in 1998, and in the Winter Olympic Paralympics at Sochi in 2014. There are 5 stars for snowboarding in 2022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Olympics. They are...Giant paddle slalom, half pipe, snowboard cross, slope style, big air, giant paddle slalom. Two athletes at the back race down two parallel courses on rigid carving snowboards, moving through gates at high speed. The fastest athlete will be the winner. Half pipe, competitors perform tricks while going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And while in the air above the side of the halfpipe. Snowboard cross. Competitors race down a course similar to a motorcycle. Motocross. Track with jumps, berms, and other obstacles. Slopestyle. Competitors perform tricks while descending a course, moving around, over, across, up, or down tearing features. The course is full ofobstacles including boxes, rails, jumps, jeeps. Big air. Competitors perform tricks in the air, aiming to attain sizable height and distance, while securing a clean landing. The above is my introduction for snowboarding.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接下来的呢是中文朗诵，朗诵者呢是斯琴塔纳，他来自于翠微小学，他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呢是1976龙年。 大家好，我是翠微小学五年级五班的斯琴塔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1976龙年。今年的泰特节没有算命先生来算命，所以妈妈自己预测了我们的新年。我们的生活将会纠结再纠结，旧的和新的纠缠在一起，直到再无所谓哪一个是旧的，哪一个是新的。这个泰特节没有米糕，那是用猪肉和糯米做成的方形米糕，还有用香蕉叶包着的绿豆。妈妈做了自制的米糕，圆柱形的，用了猪肉、普通的米，还有用布包着的黑豆，不一样，但是真不赖。就像每个泰特节，我们都会被要求的那样，我们要一直笑，笑得脸都疼。新年的头三天都要笑，要全身上下一身心，不能打扫，不能洒水，不能还嘴，不能撅嘴。妈妈考虑到了所有的事情，妈妈甚至吩咐光哥哥半夜一过去为房子祈福，这样一来我就不能赶在他之前，在黎明之前把我的大脚趾头踩到地毯上了。妈妈在最高的书架上设立一个祭坛，那里有永远年轻的爸爸的肖像，我不得不把眼神移开。我们每个人都拿着一炷香，等待着钟响。我祈祷爸爸能在新的家园得到温暖，妈妈能比以前有更多笑容，光哥哥能更爱他的学习，李小五能接送我上学，奎哥哥能孵出一只美国小鸡。我睁开了眼睛，其他人都还在祈祷。我想了又想，然后又闭上了眼睛。这一年我希望我能真的学会踢飞腿，不是为了去踢谁，而是为了飞起来。这首短诗选自美国作家赖清河的《十岁那年》，书里讲了一个名叫河的小姑娘，她的一家经历了美越战争，她的爸爸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们也被迫离开家乡，和失去了自己的木瓜树、自己的小鸡。移民到美国后又被当地人另眼相看，但他仍然乐观自信，写下了很多充满童真童趣的小诗。读到他们的自制米糕那儿，我真想做一个真正的米糕送给他，让他过一个美好的泰特节呀。 非常感谢刘一旭和斯琴塔纳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中英文的朗诵。同时啊 ，Peter 老师也非常欢迎各位同学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朗诵、配音、演讲等才艺的话呢，您可以把作品发给我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英文绘本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呢是 Jason 老师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Goes to School，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 School looks like so much fun. Biscuit wants to go to class. admit the teacher. But dogs don't go to school. What will the teacher do when Biscuit sneaks in anyway? 那你知道吗？饼干狗认为学校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他特别想来到班级里面见一见老师。但是你要知道，学校是不允许小狗来的。那你想一想，如果要是同学们和老师们见到了小饼干狗溜进了学校，他们会怎么做呢？ Now, let's find out.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Goes to School. 那么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去上学》。Here comes the school bus. Woof woof. 哦，快看呐，校车来了。嗡嗡嗡。Stay here, Biscuit. Dogs don't go to school. Woof. 饼干狗，请待在这儿好吗？小狗是不能去上学的。嗡。Where is Biscuit going? Is Biscuit going to the pond? Woof! 那现在饼干狗要去哪儿呢？饼干狗要去池塘边玩吗？汪！ Is Biscuit going to the park? Woof! 那饼干狗是不是要去公园玩呢？汪！好像不是哦。Biscuit is going to school. Woof! Woof! 啊，原来饼干狗要去学校，汪汪汪。Biscuit wants to play ball. Woof woof. 小饼干狗想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玩球，汪汪汪。Biscuit wants to hear a story. Woof woof. 嘘，那饼干狗呢？它还想听老师来讲故事呢，汪汪汪。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发现了饼干狗，对他说，嘘，小点声，老师正在讲故事呢。Biscuit wants a snack. Woof woof. 饼干狗也想跟大家一起进餐。汪汪汪。Oh, Biscuit,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Dogs don't go to school. 饼干狗，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可要知道，小狗是不允许来学校的。Oh no, here comes the teacher. Woof! 不好，老师来了。老师要发现，小主人带着饼干狗来到了学校。哎，那可坏了。汪。Biscuit wants to meet the teacher. Woof! 实际上饼干狗还是想要去看一看老师的，可是这个时候小主人却把饼干狗放进了书包里。Biscuit wants to meet the class. Woof woof. 饼干狗还想要听老师上课呢。汪汪汪。他从书包里面爬出来了。哎呀。Biscuit likes school. Woof woof. 饼干狗非常喜欢学校。汪汪汪。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是吧？ And everyone at school likes Biscuit. Woof! 然后呢，学校里面的每一个人呢，都非常喜欢饼干狗。汪！你看，老师正抱着饼干狗，有的小朋友给小饼干狗拿玩具，还有的小朋友给饼干狗正在铺狗窝呢。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哈哈，那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饼干狗 Biscuit 去上学的故事。在故事当中，学校里面迎来了一位不常见的小朋友，他就是饼干狗 Biscuit。 他非常喜欢去上学，他喜欢在学校里面和好朋友们一起玩球，去听老师上课，去和小主人一起来进食。那当同学们和老师发现了 Biscuit 的时候，大家也都表示出非常喜欢他。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我们即将要开学了，那你会给同学们和老师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在假期里面，旅行的一幅画，